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54集。这是一个圆形的巨大托盘，刚才从远处看的时候，众人只看见一个小小的黑色圆形物体悬浮在空中，像极了 UFO。 可是走近后，他们发现这东西并不是浮在空中的，它的下方有一根数十米长、手腕粗的钢棍在下面支撑着它，与大地连接。简而言之，这就像一个被筷子撑着顶在半空中的黑盘子，只是这盘子无比巨大，唐默看着都觉得那根细钢棍撑不住它，应该被它压断，但它就是撑住了，且任凭森林里的飓风吹刮，钢棍和托盘都没有一丝摇晃。一开始众人还小心谨慎地站在托盘外部打量钢棍和托盘的情况，他们看了半天没有出现意外。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傅文铎走上前进入托盘笼罩的阴影里，观察起那根钢棍。当他走到钢棍旁十米时，忽然一道清脆的铜声在钢铁森林里响起， 叮咚，触发支线任务一，进入薛定谔的钢铁堡垒。 黑塔机械般的声音在五人耳边响起。傅文铎正站在钢棍外十米处，听到这声音他脚步停下。唐默等人也有些惊讶，他们先观察四周，确定没有异样后，众人一起走向那根细细的钢棍。唐默慢慢地伸出手抚摸上了这根30多米长的东西，过了会儿他松开手说，摸上去是普通的钢铁质感，应该是一根铁棍，长度大约35米。唐默抬起头目测钢棍的长度。李妙妙已经习惯了自己队长的身份，她分析说， 刚才黑塔突然发布了支线任务，要求我们进入薛定谔的钢铁堡垒，这片森林叫薛定谔的钢铁森林，我们现在应该还待在里面，没有找到出口。那么钢铁堡垒…… 李妙妙声音停住，没有再说。她抬起头看向头顶这片巨大的钢铁托盘，赵小飞也小心翼翼地看着头上这块遮蔽天空的奇怪托盘，紧张地吞了口口水。一头金发的格雷亚按了按礼帽，微微一笑。赵小飞说， 我们刚才已经在森林里找了很久，走到这里才触发支线任务，那么那个钢铁堡垒肯定就在这附近，所以它就在我们头上。 虽然是疑问句，他的语气却很肯定。 嗯，应该就是在上面了，我们上去吧。 唐默没有否认赵小飞的观点，很明显九成可能性薛定谔的钢铁堡垒就在众人头顶的这个古怪钢铁托盘上。这根钢棍长达数十米，被他撑起的那片平台也就是托盘也占地数百平米，将天空中的红铜色月光遮住，在地下落下一片硕大的阴影。如果说钢铁城堡最有可能在哪儿，那就是在这片平台的上方，空间足够又被挡着看不到上面的全貌，也只能在这里。事不宜迟，李妙妙仍旧代替唐默和傅文铎担当队长身份，与赵小飞、格雷亚交流。他适应角色很快，摸了摸钢棍说， 就是根普通的棍子，我挺会爬树的，也会爬杆子，爬这个应该没问题，我第一个爬上去。 我没爬过杆子，但是我身体素质还行，应该可以。 他看向格雷亚，长相俊秀的混血男青人抬起头，露出一张温和优雅的笑脸。他手腕一动，短杖被挂在宽腰带上。 当然可以，如果有女士需要帮忙，我也义不容辞。 说着 他公平地看向在场的所有玩家，包括唐默和傅文铎。唐默说，我没问题。傅文铎一直冷淡地站在旁边，仿佛根本不认识唐默和李妙妙。他的目光一直在微笑的格雷亚身上扫了眼，淡淡地说，没问题。谁也不知道爬杆会出现什么危险，原本唐默打算让傅文铎先上，李妙妙却说， 没关系，正常东西很难一击杀死我，真有意外我能逃出来，而且我很会爬树。 唐默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再阻拦。他见识过李妙妙强大的自愈能力，除非真的是速度极快的致命一击，否则他一定能逃脱。冰冷的烈风吹过黑漆漆的钢铁森林，女医生深呼吸，缓缓吐出。她走上前，双手按在泛着金属光泽的钢棍上，接着右脚抬起，一个用力，身体环住了这根钢棍。短短三秒钟，她便向上爬了5米距离，速度极快。见她没有遇到任何危险，队伍里另外一个女人也松了口气，走上前开始爬杆。赵小飞果然从没爬过杆子，他笨拙地抱紧细杆，四肢并用，缓慢地向上爬着，动作十分青涩。见他安全爬了10多米后，唐默向前一步，准备爬杆。但就在他快要碰到杆子的时候，却听头顶传来一道惊呼声。唐默快速地抬头看去，傅文铎也眉头一皱，伸手要接住赵小飞落下来的身体。忽然一道黑色的影子从唐默身边一闪而过，噔噔噔，细细的杆子被人踩得微微颤动。只见一道深红色的身影在昏暗的月光下，以极快的速度攀上了杆子的中段。格雷亚迅速地伸出手，单手捞住了向下坠落的短发女人，揽住她的腰身。赵小飞也十分错愕，他身为至少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从这种高度掉下去根本不会受伤，只是因为他从没爬过杆子才会失足。寂静空旷的钢铁森林里，李妙妙听到声音低头看去， 没事吧？ 杆子的中段，格雷亚一只手拉着杆子，另一只手抱着短发女人。他低头看着这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女士，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意，声音带笑， My lady， 需要帮忙吗？赵小飞渐渐反应过来，反正总是要上去，他没拒绝对方的帮助，直接说， 谢谢。 紧张危险的攻塔游戏里，没有一个人有心思谈情说爱，赵小飞完全没表现出一点女性的羞赧，他警惕地盯着这个抱着自己的外国男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戒备。格雷亚没有因为他冷漠的反应而生气，只是笑得更灿烂了一些。他爬杆的速度比赵小飞快太多，哪怕一只手抱着一个女人，他也几下就爬到了李妙妙的下方，重力在他的脚上完全消失。他并没有抱着杆子向上爬，而是单纯的踩在杆子上，如履平地。地面上，唐默看着这一幕，双眼慢慢眯起。片刻后，唐默看向傅文铎，两人立即明白对方的意思。傅文铎也早有此意，他走上前，单手握住钢杆，脚下一蹬，整个人如同火箭，嗖的一下窜上了杆子。唐默在下方仔细地观察着，当傅文铎赶上大部队后，唐默嘴角微微抿起，他不动声色地走上前，老老实实地抱着杆子往上爬。半分钟后，五人安全抵达托盘上方。当唐默的双脚踩到平台上后，一道清脆的铜声在他们的脑海里响起， 叮咚，完成支线任务一，进入薛定谔的钢铁堡垒。 李妙妙惊讶地说， 这就是钢铁堡垒？这根本是个钢铁城堡吧？ 只见在平坦宽敞的钢铁平台上，赫然屹立着一座欧式古堡般的钢铁建筑。这座漆黑的钢铁城堡冰冷地矗立在五人的正前方，被围墙围住，一扇钢铁大门挡在他们的面前。红铜色的月光照射在城堡和大门上，反射出冷峻的光泽。凛冽的风声中， 唐默突然听到一阵有规律的脚步声，他的手按在小阳伞上，戒备地看向这座神秘古怪的城堡。只听吱呀一声，城堡的大门被人打开，一个人影从门后渐渐走出，众人立即拿出武器，小心地盯着这个神秘人，随时准备攻击。神秘人一步步走出黑暗的城堡，跨过门，出现在众人眼前。这是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中年男人，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抹了一层厚厚的发油，满头油光。他的手上拎着一盏老式油灯，面无表情地走向钢铁大门，走向五个人类。当他走到离大门五米的距离时，唐默等人看清了他，他也看清了五个玩家。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脚步一顿，过了片刻又继续向前，他拿出钥匙打开这扇钢铁大门。五个玩家仍旧站在原地，谨慎地打量他，没有一个人进门。中年男人微微鞠躬，声音单调，没有起伏。欢迎来到薛定谔的钢铁堡垒。五个玩家站在大门外，没有动作。三分钟后，中年男人又鞠了一躬，用同样的语气和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欢迎来到薛定谔的钢铁堡垒。李妙妙对唐默挤眉弄眼，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唐默却好像什么都没看到，他郁闷地再看向傅文铎，傅文铎也忽视了他，不给一点反应。李妙妙无语地撇撇嘴，学着两人的模样，冷漠地看着中年男人。又过了三分钟，这中年男人再次鞠了一躬，用一模一样的声音，一模一样的表情动作，再次重复道：欢迎来到薛定谔的钢铁堡垒。李妙妙忽然明白过来， 等等，你是机器人？ 赵小飞也发现了异常， 对，他每次说话的表情、声音，连弯腰的幅度都一模一样。 中年男人的声音依旧僵硬，我不是机器人。 那你是地底人？ 中年男人低着头，没有与玩家对视。这里是薛定谔的钢铁城堡，不是地底人王国。很快，三分钟时间再次到来，中年男人再次鞠躬：欢迎来到薛定谔的钢铁堡垒。众人面面相觑。当中年管家准备再说第五遍时，众人终于抬起脚，走进了这座神秘的城堡。中年管家见状闭上嘴，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鞠躬道：先生，请进。等五个人都进去了，他才走到前方，拎着那盏破旧的钢铁小油灯在前面带路。五个人一个个进入城堡的大门，最后一个还是唐默。等他走进去后，砰的一声巨响，大门在众人身后关上。 你干什么？ 漆黑的城堡内，只有管家手上的那盏油灯散发着幽暗的光芒。傅文铎右手一甩，黑色利器出现在他的手臂上，唐默也直接拔出小阳伞，准备攻击那个没有表情的中年管家。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